说太君要挂元帅印，有王辉上前忙阻拦，我的老太太您百岁高年怎么去征战，纵然挂得元帅印，缺少个能征惯战的先行官。太君说杨家德先警官着天下少见，穆桂英旁边大了眼，我到到精神勇似当年，我看那王门也等闲，你要向西夏地相表，我要杀你保边关，要马横刀丧敌胆，管教戒报一日三团。寇准说嘿，当年的威风又未减。王辉说官杆的牡丹也枉然，寇准说你可知杨门的女将都善战，王辉说去年的黄历今年不能犯，老迈无用不敢上阵，一句话外边气恼了众夫人，闯指听见去县镇柴郡主一见。

藏着些小小的花布堆，见芦苇似过锥，薄花儿就放了一耳，

床头又把香粉叹二人分手太急，为得细谈论约会了

杨靖十指望保先帝位贤弟一命尽，我替贤弟效忠心，换从人